繁荣，保你坤，天地也呀那娘啊，断就了咱家的金锁三分，俺这股咱取得天分呀地天那神，天我是太低了，我量一量 兵啊，兵的司马，兵的兵的王进行，一来是马苏某曹才人，二来是将帅不和是解题，一连得三成多，小心难而无言，有多下沉，只可晾在地楼，他下等等候了司马到此。谈谈谈心西城的街道，大草金预备着司马好屯兵，只可两无忧，别也尽早预备下羊羔门秀，我考上你的三句，提到此就该把臣心，为什么有意无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何情，所有心痛人两国，我是有有埋伏有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我的来来来心上城来， 请听何玉荣演唱的《马前泼水》。